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秋收起义失败之后，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在撤退途中，毛泽东在一个叫做三湾村的地方决定就地开会。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做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儿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这俩呢，很快就被毛泽东给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二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10000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了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 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之间井冈山是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也就是现在的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作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200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儿的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14个军近10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十月，中央红军3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呢。可是他呢，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区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急剧往返也不容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 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11点左右，近200日军，也就是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的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918事变就此爆发。但是918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由此拉开了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918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本的这一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课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制服流民。但是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说，政客的目光远远比军人要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走人，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恐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呢？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啊。 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是在看梅兰芳唱戏，一个说法是在看楚民义唱的《空城计》。当然了，正在看戏的他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也是一个加强旅，人马近万，这可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如果第七旅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干上一仗，这结果还真是难说呀。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1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毫无例外的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那既然你不抵抗，那日本人可就不跟你客气了。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斗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的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918事变几乎被砸得个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14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70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啊。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巡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也就是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也没必要说假话。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 咱们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918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虽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原文是：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918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就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需再忍。如果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儿，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呢就别内掐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跟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啊来南京执政。蒋介石没放空话，真的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的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20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为国守土的觉悟，此刻还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陷落，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啊。孙科哪能拿得出钱？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于是就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个时候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次的爆发已经是在4年后的西安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918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地拿下了东三省，这也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又发动了128事变，